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日。最近呢，简直是脱衣服靠勇气，洗衣服靠毅力，起床靠爆发力。但是想想还有2天美美的假期，爆发力说来就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7度，最高气温4度左右，西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2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度左右。2017年余额不足，还剩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开不开心呢？听说今年很流行这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暴富呢，可能短期实现不了，但是没关系。2018年的北京啊，免费的东西多了去了。年底还有一波好玩的活动，冬月不会无聊，嗨起来！最近第八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在陶然亭公园内南湖正式对游客开放了，来听听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吧。 此次陶然亭公园的嘉年华，除戏雪乐园、大雪山滑雪场等，场地内还有跳岩企鹅、巴布亚企鹅，小伙伴们呢能近距离和企鹅亲密接触。戏雪乐园呢还有很多雪上娱乐项目区，很适合小孩子来玩。

着沙发，听着老音乐，爱缠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逛风景图片，做梦幻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周末。我们都找到天使了，说好了心事不能偷藏着，什么都一起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素描的银河，怎么敲熄我脑袋上的。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我为你体贴的，你为我守护的，用心的事越笑越感动。 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

间里繁杂。 这就是爱， 能保持着孤独的温暖。保持着孤独的温暖，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忆。